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自2018年5月1号起施行。教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对触犯师德红线、侵犯学生的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范对电动自行车部分技术指标进行调整，其中最高车速调整为每小时25公里，并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脚踏。中国与阿联酋全面实现互免签证，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因旅游、商务、探亲等短期事由，你在阿联酋停留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我国最新型的海洋综合科考船东方红三号船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式下水，该船全球无限航区航行，可以连续航行15000海里。我国八纵八横沿海铁路的收官之作，延通铁路长约156.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苏北地区将融入全国高铁网。教育部介绍高中课标修订情况，此次修订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将原标准中的14篇通读推荐篇目提高到了72篇。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带我

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或许你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世纪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如果你现在生活很安逸，工作很清闲，应该有所警觉，可以静下来问一下自己，如果我现在被裁员了怎么办？我的资产够不够让我应对未来的变故？当你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去学习什么或做些什么副业。好的人生一般都有 B 计划。 只要我将你就记住不忘。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向北京五大药品供应商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企业保证流感用药奥司他韦的供应。本周内有40000盒奥司他韦配送到北京各医疗机构，能够满足用药需求。中国大熊猫金宝宝华豹将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启程前往芬兰，进行为期15年的合作研究项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元人民币，全年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发布，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每平方米4083元，其中住宅地价为每平方米6522元，住宅地价仍处于较高位运行。国家版权局等四部委联合通报建网2017专项行动成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554个，收缴侵权盗版制品276万件，查办刑事案件57件，涉案金额1.6，车辆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北京民营科技促进会医疗健康委员会透露，目前心肺复苏模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已经完成，并初步通过了专家评审，将在完成验收后发布实施。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这口 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 至于林忆莲，铿锵玫瑰。我想女孩眼中的自己和男孩眼中的自己永远都是两个人，这应该是李宗盛为他写的最后一首歌了。他眼中有着不一样的林忆莲，而他一直在做那个更不一样的自己。林忆莲的歌有着执拗的洒脱，奔放中的细腻，而小李哥在演唱会上与他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时候难掩哽咽，想来此生不会再有合作了。他们的故事不消多说，爱一爱的果敢，分一分的不拉扯。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懂？你要的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快乐的没有几个，不要爱过了

一个人的微信头像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情绪情侣表，愿意从头像里了解你心情和状况的人往往都是最关心你的人，他注意你的每一个变化和细节，然后安慰你照顾你，说起原因也就是两个字，爱你。 啊啦啦啦。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